What's up？ 大家好，这里是阿杜。这次要介绍的是中华职棒史上最年轻就踏上义军的球星。我们竞开头。欢迎收看阿杜疯棒球系列，想看其他系列的影片，记得点击我的频道哟。影片看完之后，不要忘记点个喜欢、订阅我，并且在下方留言和我一起做讨论哦。现在让我们开始。这次要介绍的球员是长得超像美国大法官的台湾法官陈子豪。子豪是中华职棒史上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的高中生选秀球员，曾经以18岁又76天成为最年轻出赛的球员，以及最年轻全垒打球员等等。陈子豪，绰号陈大哥，第一位在中华职棒出赛的高中生选秀球员。要说他是全台湾最火红的棒球明星也不为过，就连远在的日本球迷都知道陈子豪这三个字。子豪出生于1995年7月29日，来自于台东县的鹿野乡。国小和国中，子豪都在自己家乡的棒球队成长，从小打击能力就备受看好，一直是队上的主力大炮。高中后开始在各项大赛中崭露头角，进入了职棒名校高院工商就读。高二那年冬天，子豪在玉山杯国际青棒邀请赛中对战日本队，单场7打数5安打。比赛结束后，4.62打击率排名第二名，6支的安打与5分的打点排名第一名。之后在高三，陈子豪直接不演了。靠着5.5与5.23的打击率，分别拿下大通杯跟玉山杯的打击奖。高中毕业后，为了试试自己的能耐，同时为了帮忙分担家计，子豪放弃读大学的机会，头也不回的投入了中华职棒第一届的高中生选秀会。虽然在过程中，陈子豪都有被大联盟的球探相中，但是不稳定的守备表现和打击表现，让大联盟放弃了子豪这块宝玉。啊，不然我们看到 Aaron Judge 跟陈子豪是会误认的啊。在2013年的高中生选秀会上，兄弟象和 Lamigo 同时在第二轮的时候指名陈子豪，最后兄弟象中签获得选入陈子豪的机会，以250万的签约金正式加盟兄弟象。这边跟大家分享一段有一点好笑的小插曲。在选秀会结束后，陈子豪在网路发文打上了虽小两个字，大家看到这篇文章都以为陈子豪非常不满被兄弟象选到，但是一直到几年后的访问上，陈子豪才出面澄清说，那是因为在当时看选秀会的时候，手机突然间没电才会打上虽小两个字。看来网路真的是虽小，但是无远弗届呀。进入职业世界后的陈子豪，在职棒场上比赛前，先是被征召去打 U18 的比赛。在预赛上，子豪与队友靠着4胜1败的成绩打进复赛，只可惜最后复赛以2胜3败的成绩收尾。但是还是有一个部分要分享给大家知道，子豪在复赛对决韩国队的时候，一局下半秀歪韩国队的投手打下追平分，还在3局上半上演了子豪小剧场，差点被阳光 gank 而造成失误。 出局。主棒把球打成了一个主半边的飞球，左外野手要挡一下阳光，左外野手，哎 呦！陈子豪与队友在10局下半打破僵局制的时候，打下一分的追平分。11局下半，再靠着梁家荣、陈崇宇跟林立的再见保送，联手把韩国队给送下去。这场比赛到现在都还是大家的回忆呢。 一好三坏，这球结果是4坏球保送，再见保送。 U18 世界杯结束之后，陈子豪受到了世界肯定，拿下了最佳外野手的奖项。在成为了世界的外野手之后，陈子豪的经历也增添了一笔完美的记录。结束了 U18 的冒险后，子豪进入了职业的球场上。起初先在二军调整自己的步调，他在二军出赛4场就打下了3.33的打击率。教练团决定在季赛的最后一天拉他升上一军来试试水温，可惜在生涯前3个打席安打数都挂弹收尾。2014年开始，陈子豪有较多的出赛机会，但是在周思齐和张志豪这两位双箭头的卡位之下，陈子豪只能够扮演第四外野手。当然要让大家认识的话，就一定要来一个相当有创意的自我介绍。陈子豪在生涯第3场出赛的时候，就用全垒打来告诉他家，告诉大家，他的名字叫做陈子豪。 因为这支全垒打刷新了过去张泰山所保持的19岁又163天敲全垒打的纪录。之后陆陆续续，陈子豪又打破了最年轻盗垒成功跟最年轻参加全垒打大赛的纪录。在全垒打大赛上，陈子豪没有展现身手，在预赛上他只敲出了一支的全垒打而被刷掉，不然看到强打少年在上面跟五条悟打火山头一样虐菜就太可怕了。2014年整年度，陈子豪缴出2.47、2.90跟3.67的打击三围，外加上四发的全垒打与29分的打点。季赛结束后，中信兄弟首度参加总冠军赛，陈子豪的名字也出现在了28人名单当中。在第一场比赛8局上半，陈子豪被换上场代打，哇嘞，这下可好了！这次的出赛又刷新了最年轻参加总冠军赛的纪录。在第二场比赛6局下半被换上场代守之后，在9局上半有了打击的机会，垒上没人的情况下，陈子豪打出了一垒安打，后续靠了张志豪的安打送回了陈子豪。陈子豪也跑出了生涯总冠军赛的第一次得分，居3获得了总教练的信任，担任先发的左外野手。可惜陈子豪并没有把握机会，当天三打数零安打。整个系列赛陈子豪缴出20%的打击率。总冠军赛结束后，陈子豪刷新了多项最年轻的纪录，以联盟亚军结束了职棒第二年的旅程。时间快转到2015年，陈子豪在这年敲出了自己生涯的第100支安打，刷新了最年轻达成100安的纪录。看来这位被称为“吊帽哥”的陈大哥是很有野心，刷新各项最年轻的纪录是吧？年底中信兄弟再度进入总冠军赛，陈子豪被带进了28人名单当中。可惜在这年他依然在隐藏实力，整个系列赛5个打数1支安打，还吞下了2次的三振，无法复制季赛的成绩与不稳定的打击表现，依然是陈子豪为人诟病的一点。时间快转到2016年，陈子豪在这年化身成为利落的大炮，在自办与官办的热身赛的15场比赛里面就发射了6发的洲际飞弹，靠着热身赛狂轰猛炸的成绩，陈子豪也挤进了开季26人名单当中。刚开季的时候，陈子豪只能扮演第4外野手，但是到了4月以后，有了较稳定的出赛机会。上半季结束时，陈子豪还保有高档的3.16的打击率，但是陈子豪居然首度落选明星赛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那年是我第一年看球，那时候我在投明星赛的时候，我选了3位外野手，分别是张振伟、周思齐跟张志豪。陈大哥，对不起。下半季开始，陈子豪的打击率逐渐上修，从原本的3.16上修到了3.50，包含9月单月就敲了6发的全垒打，缴出3、4、5的打击三围，以及15轰与70分的打点，都是生涯的新纪录。例行赛结束后，中信兄弟第3度挤进总冠军赛。在 G1 这场比赛，陈子豪没有先发。7局上半的时候，陈子豪被换上场代守。8局上半有生意上门，但是陈子豪决定让球落地形成安打，结果一不小心惹怒了学长郑凯文，被凯文学长送了一份大鸡排标签。这次的系列赛，陈子豪仍然在保留自己的实力，留下了生涯第一次总冠军赛打击率0的纪录。2017年，陈子豪的炮管不仅没有生锈，反而擦得更干净、更亮了。在一场与统一的比赛中，单场3轰成为最年轻达成3响炮的球星。整年度打下来，陈子豪拥有高档的3.36、3.94跟6.22的打击三围。在6月的时候，还靠着4、5、9的打击三围，外加上5发的全垒打，拿下了生涯首座的单月 MVP。季中因为手受伤的关系，出赛场次下降，但是还是打出了很漂亮的成绩，19支的全垒打，同时也是生涯的新纪录。季末在亚冠赛上对战韩国队的时候，扛下了正中的第4棒。本次的亚冠赛里面，除了对决日本的时候，陈子豪有敲出1支单打，其他的打数都挂零，最后留下2.50的系列赛打击率，结束了2017年的旅程。时间快转到2018年，陈子豪在这年创造了全新的话题。只要一打不好，就跟球棒好好的沟通沟通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哦，球棒，让球棒都对他肃然起敬。另外，陈子豪曾被阿尼投出一个报复性警告球，没想到他居然能够压抑住自己生气的情绪，完全洗刷了我对他的看法。到了隔天的比赛上，陈子豪决定在球场上的事情还是用球棒来解决吧，直接在满垒的情况下棒打陈宏文，外加上 Harper 式甩棒作为他该季的第1轰。整年度陈子豪健康出赛115场， 虽然曾一度攻占打点榜上的第一名，可惜越打越没力，留下了.290的打击率，外加上联盟第四高的80分打点，同时生涯首次获得了最佳外野手的奖项。子豪在年底决定参加冬季联盟来调整自己的身手，在冬季联盟上，陈子豪大杀四方。令人扼腕的是，陈子豪在抛垒的过程中不慎被对手的钉鞋踩中，最终伤退，留下了40%的打击率、一轰与4打点的成绩，结束了这年的旅程。2019年开季的时候，陈子豪与球队谈心不顺利，决定继周思齐之后开出联盟薪资仲裁的第二枪，也顺利获得月薪30万元的肯定。所谓领多少钱就该做多少事。在开季的时候，虽然陈子豪的打击状况不稳定，但是到了季中的时候慢慢回稳。在一场对战拉米狗的比赛中，当时球队落后2分，1-2垒有人的情况下，陈子豪霸气敲出安打，带有1分打点，后续搭配林志胜的安打跟张志豪的再见安打，跑回了兄弟的再见分。上演完再见比赛还不够，在一场对战富邦的战役中，先是帮助恰哥追平得分的记录，之后再打出安打送回垒包上的恰哥，帮助恰哥打破最高得分记录，同时还再度缔造了单场3响炮，带着火力凶猛的表现来到了总冠军赛。面对彭振敏即将退休的情况下，陈子豪到底会不会选择展现他自己的实力呢？阿都现在讲给你听。 G1 陈子豪先发出赛，担任指定打击，4个打数里面敲出了一支的安打，后面两场比赛除了 G2 敲出一支安打，其他打数都挂零。 G4 在9局下半最后反攻的机会，子豪在一垒有人的情况下敲出一垒安打，可惜后面的打者后继无力，没有送回垒包上的跑者，导致输球。G5 陈子豪先发打完前2个打席，没有敲出任何的安打，被换下场。整个系列赛，陈子豪终于复制了季赛的表现，.312打击率与1分的打点。时间快转到2020年，陈子豪开季饱受伤势的困扰，一个月内先是被牵制球击中，再被自打球击中，最后又再拉伤。开季的时候打击率不到20%，上半季全垒打支数甚至只有个位数的4支，一直到7月之后慢慢开始回稳。在一场与乐天桃园的比赛中，与队友一同狂扫了5发的3分炮。该场比赛陈子豪敲出双响炮。说到2020年，最经典的就是本垒攻防战，陈子豪同时也是本垒攻防战的主角之一。在滑进本垒经过挑战之后，人判 out。当时可以看到陈子豪的满头问号。这年陈子豪的状况不如以往，缴出不稳定的.288的打击率，但仍有不错的.382的上垒率跟.495的长打率，也拿下了外野金手套的殊荣。季赛结束后，中信兄弟打进了总冠军赛中，陈子豪在总冠军赛的表现完全炸裂，一直到 G6， 陈子豪的安打数甚至只有2支，到 G7 才因为吴东荣重振气氛的带领下，陈子豪单场4打数3安猛打赏，但是中信兄弟仍不敌外野三帅跟外野三鬼攻势，最终如同以往带走联盟亚军的荣耀。许多人都想当女神手上的苹果，但是却没有人敢当陈子豪手上的球霸。这位怪力少年陈子豪在未来还会缴出什么样的表现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故事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对于陈子豪的介绍，有哪里少提到或是你觉得应该要提提的，也欢迎在留言下方跟我做分享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，喜欢我的影片也别吝啬帮我点个喜欢，如果可以欢迎按下订阅以及分享。我是阿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